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了，今天我們就請到這個蔡導演上來就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們籌劃當中的一個、就是、workshop 關於這個拍攝的。但是就我們有一位神秘的導演在這個四國的紀錄片裡面 非常之重分量， 相當出位嘅。咁但係即係話，如果我哋呢個課程，你有冇辦法情商到呢個嚟做一個助教咧？ 唔知要幾多重金禮聘咧？ 我估起碼秒秒鐘都要成幾十萬咯。我諗一個課程，我諗都起碼要50萬啦。我諗要揾佢。 佢係完全係天才嚟嘅。啊、即係冇任何嘅指教指點，就已經係自動幫佢識得做。 即係咁，即係話等於佢嘅普通話，佢一歲已經識講流利嘅普通話去討論呢個共享單車嘅模式係咪可行？係咁嘅水平嚟。咁啊，睇一睇佢嘅作品好嘛？ 好啊， 好啦，就係、是、我哋呢個《四國騙路同行二人》嘅拍攝花絮啦。 嗱，我而家咧可以介紹一下，而家我前邊呢個就係我哋嘅導演啦。大家咧就唔好睇佢咧咁細粒喎 ，OK？ 咁但係咧，其實佢個背囊咧，我可以肯定咧係重過佢嘅。咁因為咧，我哋每一次去同佢稱一稱個背囊咧，係重到咧，表面上咧佢好似行得好輕盈咁啦，但係實質其實咧可能頂得好辛苦啊。因為點解咧？每一次導演一上車就即刻咧二話不說就會瞓覺啦。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咧，佢孭住嗰個嗰幾嚿鐵咧係重得好緊要噶。咁除咗係佢個背囊係重得好緊要之外咧，你知唔知佢身上面掛住嘅所有嘅嘢咧，包括咧我哋嘅咁多日以嚟嘅嗰啲拍攝用嘅機啦，最重要咧就係仲要係一啲好重嘅電啦，要補燈啦，佢仲要全程係同我哋收音啦。而家我哋個袋，你唔好以為咧啊點解收音可以咁清楚咧？其實咧喺我哋個袋裏邊咧，全部咧都係要袋住嗰個錄音啦。然之後導演咧就全程咧，我哋喺度化風講緊嘢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聽到嘅。 咁如果係封神秀吉年代，即係最出名嘅呢個茶道師啊，呢個利休咧，佢嗰個茶室咧，基本上咧就係呢個榻榻米啊。 喂，點樣走入嘅？ 喂，你點樣等我講嘢㗎？嚇？ 咁落㗎係。 點啊？喂，點啊？我點樣啊？ 你咪影佢自己，影佢咯。你可以影你自己咯，你自己。 你影住自己講嘢咯。係 啊。 我冇嘢講，我喺度玩啫嘛。 係啊，我得。 Hello， 大家好，我哋而家自拍紧嘅，其实系咁咧，就我哋而家嚟到呢个高松市嘅绿林公园咧，咁咧就点解呢度咁特别咧？呢度有1400棵松树，而树龄咧不少咧系超过200年嘅，即系喺江户时代一路到而家咧种植嘅松树嚟嘅。大家见到我哋身边呢啲咧，即系相当之苍劲嘅咧，其实就系咧矮嘅，咁而呢边咧就是、高嘅。咁咧就幸好呢个绿林公园里边咧，而家咧。我哋只係見到一次內地遊客啫。 嗱，我咁多日咧都係阿導演拍我哋啦，而家咧就我係拍緊阿導演啦。阿導演咧而家就喺度指導緊，不過佢將部機交俾我，跟住咧我就喺度搞啦。咁而家前面咧只怪獸咧就手舞足蹈咧，然後咧就一陣間會有人拉去精神病院噶啦。 那個特色咧就係呢一個庭院裏邊嘅其中一個做出嚟嘅景觀嘅特色嚟嘅。咁我哋見到呢一邊咧，呢啲都係雙重嚟嘅喎。嗱，我哋嚟呢邊睇得好清楚啦。呢個係最重要景點之一嚟㗎，呢度。嗱，你一望過去，你就會見到矮嘅一行啦，唔係人工修整㗎，上邊齊齊齊呢一個松樹嘅走廊，矮嗰啲就係雙重啦。而後邊大家見到高嗰層係咩咧？就係屏風松啦。 就有一個人 無啦啦 走 完 嚟叉 手 嘅， 你而家阻住 係 鏡頭喺度， 唔好阻我要埋 咯，因為一個咁樣嘅遊人喺度， 好笑 啊！做咩啫？我咪行開啲，我唔知道嘛，我唔知道唔可以走入去嘛， 入咗鏡， 自己又玩。 大家看到就是即系发达嗰段片，凡系见到我出现嗰啲镜头咧，就唔系我拍噶啦。 手震嗰啲就是你拍嘅。 系啦，即系我哋。所以见到即系呢位即系助手， 头先我都喺度出现过，咁即系唔系我嚟。 你 但系你旁白啊嘛，你睇唔到嘅。 即系所以不如分享一下你嘅拍摄经验啦。 啊 ，OK， 嗱，咁其实咧就我哋而家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系乜嘢咧？就我是一個完全沒有拍攝經驗的人的。當日呢其實導演呢已經要背著很多的攝影器材啦，也都呢要即指導我們在哪裡由哪裡開始走去開始講什麼東西。其實全程呢、那個困難的位置在哪裡呢？其實導演是沒有一個劇本在手，但是呢那個劇本只不過就是得我和劉世良兩個呢就即其實是自編自導在講， 即場爆肚的， 即場爆肚。當然入面就有一些資料嘅，即係資料性的嘢係之前我哋搜集咗。 唔係事前我都知道你哋講乜嘢嘅，因為你哋曾經同 我哋話俾你聽，係我哋 brief 咗你。咁但係咧，我哋又去到之後咧，又唔守規矩噶嘛，我哋七驚無神就突然其來就轉噶啦嘛。跟住 其實呢兩個幾頑皮嘅演員嚟嘅。 係啦，咁突然其來又殺佢措手不及嘅就係咧，我哋講講下講第二樣啊，行下行去第二度啊，咁佢明明講緊 A 啦，我哋就自己跳咗去 B 啊呢咁。咁我可以想象咧，其實做拍攝嗰個人咧係。即係困難重重嘅，因為你兩個直情係甩醒馬騮嘅，唔知行咗去邊咁。咁有時甚至咧係唔知真係唔知佢行咗去邊啊。咁啊導演咧就有一部機咧就聽住我哋兩個嘢咧就一直都喺度有個對話。 無線麥佢哋一路都裝住個無線麥。 我哋講句壞話佢都聽到嘅，原來。 咁所以我 因為鄭永信咯。 就唔好開咗個麥，咁所以咧我 出去攬個爸爸啦， 攬爸爸嗰啲咁樣。咁咧，我就當時咧，啊導演咧就去到最後尾嗰日啦，咁啊實在已經即係我就覺得咧，啊導演成日都係話你哋唔好成日都係咁樣，要做呢啲做呢啲咁啊，咁就覺得係你拍咗劉世良先啦，唔好拍我啦咁樣，咁我走咗去啦。咁跟住咧，我就見到佢咧，佢有個唔知乜嘢啦，我見佢冇用，我出嚟用過，咁我就話嗰個咩嚟噶？咁跟住佢又話攞嗱攞俾你啦，你即係佢當然係想洗開我啦，即係你好煩啊，成日都咁喺旁邊只鬼咁樣走出嚟。 嗰個叫雲台啊嘛。 嗰個係一個stabilizer。三軸的拍攝的穩定器嚟嘅，咁樣樣就有支棍咁樣就一埋鏡頭咁樣 嚇。咁佢交俾我啦，咁我未試過嗰個嘢啦，跟住佢就話咧得你行開啦咁樣，咁樣成日打發開。咁我攞住嗰個嘢之後咧，咁我發現咧，好原來你拍咗好多我啲肥啊、入鏡啊、大笑啊、癲喪碌啊，你咁樣好。咁我而家就拍翻嚟，咁我就影咗導演啦。咁啊影完導演咧大輪之後咧，咁啊 其實導演嗰陣時係拍緊我嘅， 係佢拍緊你嘅，咁我就追住你 喺度玩啦。導演後邊就。飾演呢個螳螂啦，呢個黃雀啦，我就喺只蟬，佢就係螳螂，你就係黃雀啦。 係啦，咁我就喺後邊咧，就黃雀在後啦。咁拍完之後咧，咁原來出嚟嘅效果咧，咁其實呢件事我已經唔記得咗啦。OK， 我完全唔記得咗，我唔記得曬。OK， 因為我唔記得咗自己曾經係喺度倒蛋嘅。咁啊翻到嚟之後咧，咁啊話説咧係前兩日咧，我先突然間收到條片啊。咁啊原來導演咧就佢即係所有嘅嘢咧都攝入鏡頭之中，佢就剪咗就交翻俾我，就話嗱依咧就係你呢啲咁嘅惡作劇出嚟咧嘅嚇呢啲咁樣嘅倒蛋嘢咁啊俾我。咁但係咧我睇完之後咧，我又覺得咧即係當然啦，依個世界級有天才嘅成分咧係即係不能抹殺嘅。我係好清楚覺得自己有依個天才。但是實質咧，我係覺得想講嘅係咩咧？即係原來我都係一個咁有天才、咁有即係咁有創造力。 即係佢都做得到，你一定做得到。 係，即係我想話咧，同學一定做得到。 係，即係跟住落嚟咧，陣間大家睇呢個四個第四集嗰段片咧，就係咧，其實有好多鏡頭佢拍咗，後面先拍咗咧。 係咩？你照 用咗落去嘅 ？Really？ 係啊，真係嘅。 哦，原來同學習作嚟㗎。係 啊，係啊，係啊，啲鏡頭係你用嗰部機。 我以為全部都係你拍 嘅。唔係，有部分係用翻你嗰部機，係因為你都相當不錯 是不是真的導演挺好 這個老師水平高啫，如果不是老師因為 我都沒有教他 因為學生說一句粗口就立刻打他就不行了這些就 是最主要就是我當時給部機的時候我跟他說你喜歡拍什麼就拍什麼你可以拍回自己 因為你其實我想你是想打發我的你不要再走過來搞我誰知道你拍拍我就入了鏡因為著數忘記了嘛然後導演就走出來再要重新整過這樣其實我們就想介紹一個 program 這個 program 就不是我想出來也都即不是我們自己這班人想出來的那是挺有趣的話說在前天我就收到一個我們城寨的聽眾他就 PM我 咁佢就可能佢係嚟上過我哋嘅堂， 上過我哋農津醫學嘅課程應該。 咁佢就覺得咧，佢話如果即係我哋可以俾一啲位咧，俾一啲同學佢哋嚟聽歷史課啊，你咁樣就好啦，因為唔係淨係得大人可以聽。咁因為依啲材料咧，如果俾學生都幾好。咁我哋其實就商討過啦，咁我哋就諗啊，其實都幾好喎。咁依個朋友咧，佢就話其實你話幫我聽啦，總之我就預咗一個數，依個數咧我就預俾同學嘅。譬如如果個會籍係2000蚊嘅，咁我就俾10000蚊你，咁你就收5個學生，咁然之後嚟俾佢哋上堂， 即係贊助啲學生， 贊助啲學生，係啦。咁我哋其實就傾過啦，咁同個導演商量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咧，喂，如果唔係，如果我哋咧叫同學嚟依度上堂，咁即係劉生嗰啲咁樣嘅南無婆羅公咧，可能3秒鐘就會瞓著咗啊。OK， 咁大家都頂唔住噶，咁所以咧就 真係。都唔係啦，一陣間晏晝上堂都冇人，一陣間晏晝上堂都冇人瞓。 睇睇我哋個助教， 我瞓覺嘅比例係大約 10% 到嘅啫。 嗰啲死撐住，其實畫一隻眼咧，佢睇個 假嘅原來。假嘅，等我下次攞定盆水叫你洗曬面先上堂。 咁咧，我哋就諗咗，其實如果係做依一個咁樣嘅課程係俾同學嘅咧，係咪調翻轉我哋可以將依一樣嘢變成咗一個即係實習？咁所以咧，導演咧就佢好好啦，咁佢就話，佢即刻話喂，其實如果俾學生咧係一個好處，唔單止係佢哋可以了解到嗰個歷史，仲可以咧係佢自己親手去。即係去拍翻嚟，咁而依啲片咧，我哋唔係話就咁拍完就算噶。咁嗱，例如我依啲咁嘅天才都可以變做依個試題 分 試不保嘅。 講清楚啲啊！ 試題分試不保唔自己揸機， 係咯， 佢曾經係揸機噶嘛，你要明白開始嘅時候。 揸飛機，揸航拍機。 OK， 咁所以我既然我都得咧，咁我哋就覺得咧，如果同學可以參與，佢哋拍完個嘅片翻嚟咧，即係你可以去將佢變翻做。我哋一啲， 我就咁教佢哋自己做翻。 係啦，我哋咁諗嘅就係咧，就我希望可以係有一個主題嘅，而大家咧就去拍攝，拍攝完之後咧，亦都係可以成為一個真係可以播放嘅，一個唔係話學生習作咁簡單。即係我成日覺得大家唔好先期即係低估咗自己嗰個嘅創作同埋執行嘅能力。咁所以咧，我哋會定一啲主題，可能真係會有外影啦。航拍啦，同埋人物訪問， 我就做一個指導，我教佢哋成個即係製作係應該點樣去做， 就過再加埋譬如紀錄片啦、archive 啦、文字幕啦、音樂啦，點樣著組合埋一齊？即係你上完呢個課程之後咧，實際上一個基本嘅，即係我相信係中學生都有能力。 你可以自己拍片， 可以自己拍片之餘，仲可以咩咧？將拍翻嚟嘅片啊，唔係淨係一段一段嘅 video clips 啊，然後用一個所謂語視覺敘事嘅方式，即係 visual narrative 啊。將它變成一個紀錄片，可能十五分鐘又好，半個鐘又好。咁我哋可以喺節目裏邊，我成日都講噶，譬如香港保衛戰，係嘛？其實可以將它剪成係嗱，你可以訪問我哋嘅嘉賓啊，鄺志文，佢係研究香港保衛戰嘅專家，可以訪問高添強，可以去影嗰啲機槍堡，可以去影摩星嶺嘅炮台，當時一個好重要嘅軍事陣地。咁你可以用航拍機影啦，又有人物訪問啦，又有紀錄片喎，又有歷史圖片。咁然後咧。就點樣將佢成為一個有意義嘅 present 出嚟嘅一個作品咧？嗱，咁你過程裏邊咧，你就唔係話我就好似我學阿杜可峰咁樣，即係或者好似呢位天才咁樣，中意就影下呢個導演嘅背脊，中意又空鏡，中意又影下自己啊咁樣。佢呢種就比較咩咧？比較 其實 呢 個係一個藝術家 happening 啊，比較好似 jazz 咁啊，即係叫做。充滿住呢個偶然性 啊！才不是，其實呢個 呢啲天才先做得到。 即係藝術家咧，佢有自己一個視角嘅。OK， 佢個角度睇到嘢咧，其實同你哋係唔同嘅。即係一般嘅凡人咧睇唔到 嘅。藝術家培訓唔到，天生嘅。 正正係我嘅課程，我會講教授就引導咧，就係大家就話咧，你唔係要學人哋點樣拍嘢，你係要去建立自己嗰個方式，建立自己睇嘢嘅方式，建立自己點樣去做一條片嗰個方式，人人都可以。做導演，但唔係人人都可以做杜琪峰，但係你可以做自己嘅風格嘅嘢。 嗱咁咧個 program 咧，而家本身咧就我哋依個城寨嘅朋友咧，佢已經係 sponsor 咗，佢就俾咗10000蚊我。咁咧佢就話咧，佢會即係佢叫我哋自己處理啦。咁其實我哋商討嗰個過程裏邊咧，就係嗱，大家都知啦，做城寨人咧就2000蚊一個人頭啦。咁我哋覺得，如果依個係人哋一個 sponsorship fee， 亦都係俾同學嘅。既然大家都有啲咁有心嘅人，同樣即係我哋亦都想即係有一個參與，就會將嗰、那個 首歌的 membership 咧就會係1000蚊，即係咁而1000蚊咧，其實咧佢就已經可以去報讀咗啊導演嗰個課程啦。咁啊啊導演咧佢就會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因為我問過一啲，其實我哋做咗個 focus group 嘅，有好多年輕人咧，佢哋聽到嗰個用航拍機咧就非常之著弱啦。OK， 咁其中一個就係我哋個 IT 嘅 developer， 咁即係即係 Hong Kong U 個同學阿 Joseph 咧，佢一聽到就話：哇，嗰個鐘啊，我都好想啊，我冇啊，我如果可以俾我去上堂咧，我會好用心去學嘅，因為我唔識得。即 係千祈唔好飛去容海欣屋企喎。 唔係，因為佢哋唔係，因為佢哋覺得依一樣嘢咧係即係可以去喺佢哋嚟講係一個 advance 嘅 knowledge。 我諗亦都係將來咧一個好普及嘅科技嚟。我見到而家最新咧，你用開嗰個 DJI 係嘛？ 係 嗰個而家好細部啊！而家最新嗰部 嚇而家最新嗰部輕啲啦、細啲啦咁樣樣。 同埋用手揈下揈下就可以控制佢。 不過咁樣樣即係都要提一提咧，就係話咧，航拍機佢係一部遊戲機嚟嘅啫。即基本上如果你好熟習打機嘅話，就好容易操作。但問題就係話你用佢點樣樣利用佢係製作你想要嘅品質，唔係就咁玩。 明嗱，其實我有幾個問題啦。如果我而家要嚟參加，咁我想問譬如我有啲咩需要？我有啲咩 basic 嘅 prerequisite 咧，係要我即係其實我乜都唔識㗎嘛。 掌握啲咁基本嘅技術。 即係唔係個個都好似我啲咁嘅 天 才㗎嘛？天 才就好難有㗎嘛，可遇不可求。 其實基本上乜嘢都唔需要嘅。只要你 咁樣講嘢， 因為有我教嘛。 你冇教我， 有你教就個個都變成天才。其實天生嗰天才就冇用。 其實我已經俾咗一個指導你嘅，喺你揸住嗰部嘅時候， 就係唔好跟住我嘛。你話行開啲， 影你中意影乜嘢就影乜嘢。咁但係你即係一定係嗱，因為器材就有喺度，你可以咧係話咧。佢可以輔助你好多嘢，但係你點樣影法，揀啲乜嘢嘅畫面啊？咁你點都需要去學 的。一定 我有一定嘅標嘅概念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參加課程嘅話，其實最重要一樣嘅就話，你有用手機就得噶啦。因為我而家好主張就話，即係其實即係器材可以好多，可以好貴，但係你唔係喺而家呢個世代，你唔係好需要咧，就係話咧 投資咁多錢 落影啊，因為你只要學一個概念係咪影到人哋上網啫， 即 係 隨身拍啊！ 啊，你唔係你咪真係要去做一個電視片咁樣樣，或者即係喺呢個全世界廣播咁。 但係天才嗰啲做電視片得㗎係嘛？ 得，其實而家啲質素，就算你而家用一個手機咁樣樣啦嚇，而家手機已經去到 4K 㗎啦，拍到 4K 咁，其實個片咧已經係。電視嘅廣播高嗰個畫面質素，電視廣播質素嚟嘅已經係咁已經足夠啊！咁所以咧就只要你有部手機就可以用嚟實習。咁加上我會係俾即係所有你學習拍攝或者製作一套影片，你所需要嘅基本嘅知識。掌握咗呢啲嘅話咧，你就可以好隨心所欲咁樣去拍你自己想拍嘅嘢。 咁譬如好啦，而家拍完啦，而家我跟你拍完翻嚟啦。咁我哋點樣可以即係你會唔會有埋後邊教我哋嘅剪接啦？即係我點搞咧？我唔識噶嘛，我剪得成炸好 raw 嘅嘢，即係我啲天才有好多產品噶嘛。出咗咁多之後，咁 我嘅概念就係會。教你一套方程式咯，包括咧係你拍攝嘅方程式、剪接嘅方程式，即係你如果你話你冇任何嘅即係自己嘅話，我創作力唔好得嘅喎，即係我唔好識想像喎，咁我就係話我俾一套方程式你 跟住做， 你跟住呢套方程式，然之後喺呢套方程式裏邊咧，去發掘你自己嘅一套想像力，自己嘅變化出嚟，咁樣咧就基本上就已經做到。當然啦，譬如話你話要做成套片，譬如我四個咁樣，成套夾埋都成個鐘頭嘅片嘅話咧。你未必是可以很快脆，即是你已經掌握到可以怎樣做到，但是你拍到幾分鐘的片，我相信你上完我課程之後你一定是可以做到。其實 我在之前我已經有幾個課程是收過學生的，他們都是很能夠掌握到，就上完我課程之後拍一套幾段片，即是不是一定的話即是社會的寫實片或者什麼東西，就算是普通的家庭聚會，你想拍一套自己記錄自己家庭聚會，就有一個生日會， 譬如春節的這個年初一拜年， 是的這樣。咁啲同學咧，即係上過同學，佢都可能好能夠掌握得到，因為實際上你哇好多啲好即係專業嘅嗰啲咁嘅剪接器就唔識嘅喎，冇好難用喎，其實唔使，全部都唔使，有且有免費嘅 app， 我教你哋點樣用法，點樣利用呢啲嘢，可以發揮到你嘅創作力、想像力同埋你嘅創造力。 咁譬如如果我要嚟參加，有冇一個年齡嘅限制？ 譬如話，如果我最基本，我嗱，上次你講咗啦，咁但係而家人人都有手機噶嘛，就算小學生都有部 smartphone。咁所以我想知道，即係你會唔會，因為始終都係一班即係集體嘅活動啦。咁有冇一個年齡嘅基本？你想係即係最單到，而家我哋起步咧，就係同依一個年齡嘅人一齊，就唔會話喂有啲係十歲，有啲係廿歲嗰啲咁。譬如我哋有冇一個咁樣？ 嗱，喺我嚟講就冇嘅。 嗯， 我覺得。如果你即係參加嘅人，你能夠接受；如果你年紀大嘅，你成年嘅，你能夠接受你同一個小朋友一齊去學習。 嗯， 小朋友，你唔介意你話啲老嘢咁樣唔好玩嘅咁樣嘅話咧，不如一齊玩同埋。因為我曾經有一個 workshop 一次咧，係真係有個小學生嚟嘅，係做得好好嘅。 個小學生 嗰陣，小學生嚟嘅，係有小學生嚟。咁佢冇嘢，佢因為佢媽媽，佢話啊，佢平日好有興趣影下嘢喎。 而家好多小學生都中意攞部手機。 係啊，攞部手機。係 啊。 咁樣我話佢掌握基本嘅知識，佢就已經可以做到。即係可能甚至乎可能會吸收得快過我哋成年人。 因為佢可能有時間成日去實。 係啊，尤其是玩部手機一啲咁啊，好 technical 嘅呢啲啊，玩啲 app 啊咁樣，佢叻過你。是是是，所以我就不介意的。 我想問一下，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分開兩個不同的 session？ 第一個就是給大人的，因為導演呢，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說了會有這個攝影班，這個攝影班呢大人就會是2000元的，okay？ 但小孩子呢，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很希望他們可以學得到 掌握到視覺敘事的方式， 而不單止是這樣，而是他們能夠，因為其實拍攝導演已經說了，其實我們的不只是說你有那個 skill set 的，即不只是說我識部機按掌在這裡周圍拍你這樣，而是你的腦裡面你自己或多或少都有一套劇本在這裡，如果不是你沒有那套東西，你就不會拍到那些東西，而你亂拍回來之後，其實 end up 就不會變成了可以做到一套電影，那所以其實就是說背後是你會學識了那個storyboard， 即是那些 即是編劇的一個即起碼你的腦海裡面 是有一套 的，會形成了一個的敘事的方式 的的，因為我們初時就是想過，譬如說香港保衛戰，那 個主題 是一個主題， 或者安排一些的拍攝場面， 我們就會去一些不同的香港的有歷史文物的地方那裡去做一些拍攝的工作，而後面呢其實事前那個同學他是自己都會可能要在網上做一些 research， 他會知道自己是做些什麼的，而不是說去到之後傻更更你叫他做什麼做什麼，因為如果他自己的腦裡面沒有一套這樣的事，或者不是已經跟導演溝通了，到時自己走出來我會覺得即個效果會沒有那麼好，所以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將他分開大人班和小哥班？ 如果是報名的人是會有這樣的，即是 variety 的話，這樣當然我就會將它分開，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有十個首歌名額了嘛， 已經是 sponsor 那裡， 即是有個朋友已經是 sponsor， 即是有中小學生的， 是的，不是，他叫我們去找的，即是他就做了個 sponsor，咁佢就後 邊。咁但係嗰啲學生使唔使俾錢咧？佢哋 學生唔使俾錢㗎啦。 哦，即係佢嚟報名 得㗎。因為 嗰個承債人就已經幫佢哋交咗錢㗎啦。 係啦，有承債人已經資助咗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想同大家講嘅就係而家有兩樣。第一，你就可以自己嚟報名。 大人嘅呢、這個。 大人 全費嘅。 係啦，就 自己俾錢嘅。 大人自己搞掂佢嗰啲咁樣啦。咁而如果你係願意咧，即、就、係、是、我哋好感謝。如果你可以去支持學生，咁就亦都係由阿導演去教。咁而入邊咧係有曬整個題材係由零開始。由即係話我依啲咁嘅天才做到嘅嘢，到學生都一樣會做到。 其實學生我覺得反而應用嘅機會大 啊！係啊， 學校咁多活動，又賣物會，又音樂比賽，又體育比賽、運動會，又有咁多班上邊嘅活動，又有校外嘅活動，佢哋自己有課外活動，有旅行。你諗下佢哋用到拍嘢嘅機會幾大？你諗下。 嗯嗯，咁啊，導演咧有講過俾我聽，我覺得幾好笑啊！佢話咧，佢之前咧上過一啲班咧，交功課交足嘅情況咧就唔係好理想嘅，唔係百分百嘅。OK。 我絕對有信心，如果我哋承債人咧，即係無論佢哋上其他課程好，或者我哋嘅活動咧，第一出席率好高，報咗名就 冇得計。幾個 percent 啫喎？除咗係嗰啲真係出咗差。或者真係 真係出席率好高嘅，係 啊，真係出席率好高喎，即係因為我每次都要點名， 同埋我哋可能有引入個制度咧，逢係唔交功課嗰啲，我哋喺三不管公布佢哋嘅名咪得。 系，毕唔到业嘅 系啦，即系追交功课啊！呢啲叫做豁免试 pass 唔到嗰啲。 吓，不过唔使担心啊，对我讲粗口都唔会对啊，停你学嘅吓。 真系。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嗰个班咧， 個開始的時間就會是過了年，在舊歷年之後我們就會有一個大人的課程和一個小孩的課程。小孩現在 so far 我在手上就有10個名額已經是交了學費了，所以如果有對於這件事真的有興趣的同學呢，是即是歡迎你們報名、okay? 完了沒有這個課程介紹，我們還要講一下這個四國、就我們今集就會播出最後一集了。咁咧就好多人都問 公園， 綠林公園， 綠林公園， 好多人都問究竟我哋嗰個四國嗰個嘅即係考察活動啊，究竟而家計劃成點，又會唔會係呢個穿咗窿咧咁樣，甩咗底咧咁樣，咁啊絕不會嘅，我哋今次，咁咧嗱，今次咧我哋就一個分開四個 program， 四部分嘅其實，咁咧就最先一部分咧，我哋係會有一個叫做佛學與生活嘅一個 talk。咁咧，我哋請咗一個淨土宗嘅師傅咧，同大家即係用一種好生活化嘅方式去講呢樣嘢。 係啦，即係絕對 唔係 你唔使擔心話傳 教啊， 我冇依個宗教。 你基督徒、天主教徒都冇所謂。 冇關係，其實佢只係同我哋講一啲即係我會講好 生活哲學嘅嘢。 係啊，哲學嘅道理啦。 生活哲學嘅嘢係。 咁我自己聽過嘅，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好嘅。咁因為你絕對唔會係覺得好眼瞓、好悶啊，即係三分鐘就累低嗰啲，絕對唔係，因為佢完全咧係用一個我哋好 layman 嘅個 language 啦，同我哋講啦。咁嗰度係會有三堂嘅， 咁 唔收費嘅，冇錢。係 啦，咁跟住就。 我哋會收佢$100，因為我要 ensure 你到時報名，你唔好唔嚟。 咁就參加呢個文化體驗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嚟上堂嘅。係啦，就唔可以就話到時咧我就唔嚟咁樣。咁第二個咧就當然係要收費嘅啦。嗰個就係我哋會一齊出發去呢個第一步咧，就係去日本嘅 高野山。 呢個係啦，高野山。咁啊，佢係兩個嘅聯合國嘅遺產教科文組織嘅人類歷史文化遺產嚟嘅。高野山就是日本真言宗，即、就是空海嘅所創辦嘅呢個密宗，日本密宗嘅佛教嘅聖山，咁佢就喺嗰度原籍嘅。咁好多嘅寺院、佛塔同埋建築物咧，都係佢親手創辦嘅。咁我哋會入住喺呢個高野山裏邊嘅兩間寺院。咁其中一間咧，我哋自己揀咗，當然我哋要聯絡佢哋啦。而家即係開始報名之後，就係、是、呢個日本戰國時代咧，即係喺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嗰陣時咧，喺大阪東之鎮同下之鎮裏邊，綁豐臣家同呢個德川家康啊對峙嗰陣時咧，爭啲打死德川家康嘅，被稱為日本第一兵嘅家廟，就是、我哋會住喺嗰度嘅，就係、是、真田幸村嘅家廟。咁、然後咧就第二個聖地咧，就相信我諗咧更加神聖啦，就係、是、日本神道教嘅聖地，就係、是、紅野古道。紅野古道咧就喺高野山坐車大約兩個鐘度，咁我哋就會安排咧就係行呢個紅野古道。咁咧嗱，四國我哋睇紀錄片嗰個就係佛教嘅朝聖。佢有兩條嘅朝聖之路喺日本。紅野古道就係再早期啲日本神道教嘅人咧，就係喺紅野神社本宮一路出發咁行，咁係仍然係古樹參天啊，全部都係。咁呢個就係我哋課跟住真正遍路嘅一個。熱身嚟嘅，其實去紅野古道行，咁咧就呢個就係我哋四月第一個禮拜，四月九號，就一個禮拜嘅時間，咁就住就會住宿喺高野山，咁除咗喺高野山參觀奧之院啊嗰啲之外咧，就亦都會去紅野古道，咁啊完噶啦，咁跟住翻嚟仲有做係咩咧？就係、是、我哋會自己做自己嘅立經像，手做嘅立經像，我哋揾到一位嘅即係懂得中國古書嘅 修 復同埋。正裝大 binding 嘅專家就教大家用唐朝即係、就是、一路傳落嚟嘅中式嘅書籍 binding 嘅方法，自己做一本立經像。咁然後十一月咧，我哋就會去到第四個活動咧，就係、是、出即係、就是。 我以為呢樣嘢失傳咗添啊！ 最好嘅時節。 唔係，其實嗰個好有趣嘅，因為咧我哋睇到佢修復古書咧，嚇佢係我哋會員嚟，咁咧就即係。 佢絕香港好少數做古書修復嘅專家嚟、嗯。 你知唔知道其實係而家連博物館裏邊嘅書啊，係已經失傳咗啦。咁因為得翻一本啊，已經爛咗啲咁啦。佢係能夠咧點樣去？ 穿咗個窿， 揾一個物料咧去做翻，因為譬如嗰啲紙穿咗窿咁點算咧？或者係嗰、那個書嘅線嗰度已經甩咗啦，咁唔係話咁簡單，係求其攞條自己整衫嗰啲線穿翻佢啦，咁全部都唔係嘅。譬如嗰啲書穿咗個窿，佢點樣去要做翻一種好相似嘅物料去做翻填翻嗰張紙？ 整舊如舊啊，睇出嚟好似係舊物咁樣。 咁依個其實咁嘅技術咧，我記得咧喺幾年前咧，我喺伊朗咧就見到當地嘅。整地毡的人他们可以将一张过百年的地毡怎样去用今日的方式人手去补回，包括有烟头辣窿了那些那些烂那些毛烂那些羊毛，因为羊毛做的地毡他们已经是穿了个窿，没办法你找不回当时那个物料去做，他们居然能够是用各样的包括是植物去染翻嗰個色，因為以前百幾年前嗰啲唔會係染色噶嘛，佢係植物嚟嘅，佢係用依個咁嘅方法咧，去一步一步咧去做翻個毛楞線，然之後去織翻嗰個窿。咁所以原來咧，即係一種咁樣嘅修復工作咧，係即係係一種即係好高科、好高技術嘅手藝嚟嘅。 佢手藝 即係學，即係有幾有趣喎！學呢樣嘢 係啊，其實呢個就嗱，臘肩杖你見過我哋嗰本啦，就買都好靚嘅。其實，但係我覺得手做就更價值更加大。 同埋係你自己做， 你自己做完之後，自己寫個書法，寫住四國八十八零所臘肩杖咁樣，黐喺個面嗰度。 咁我哋 布你可以自己揀。 咁我哋始終咧都係即係堅持一樣嘢，就係、是、自己臘肩杖自己做，自己。T 恤自己印，自己布袋自己做，即係我哋就會做曬， 即係成套套裝自己做曬，然後先至去行。 係啦，先至出發。 我碌棍就唔會自己做嘅。 咁我哋 金剛杖就可以去到買 嘅。成個諗法咧，我哋都係希望，首先咧嗰個旅行咧，我哋就即係要再講一次啦。 唔係一個旅行嚟嘅。 唔係一個旅行嚟嘅，其實係大家同上路。 文化嘅體驗。 係啦，咁即係大家就唔會好諗住咧，到時就問啊，哎，係咪可以去住邊間六星級酒店啊？我去食幾多餐自助餐啊？啲咁啊，咁抱歉啦，因為我哋所有嘅 千祈唔好參加 嘅 飯，我聽都聽唔到你 嘅飯餐咧。其實咧，因為我已經聯絡咗當地嘅寺院啦。咁其實個寺院咧係會包我哋兩餐嘅，就係早餐同。晚餐叫做一博二食，早餐同晚餐。咁晏晝咧，我哋就會出咗去啦。可能我哋喺路上面行嘅時候咧，咁啊就會喺路 餐啦， 係食一啲即係阿導演都話食咗唔知係咩嚟嘅面啊、飯啊啲咁樣。 但係好 enjoy 嗰啲嘢。 其實即係 OK 嘅，絕對 OK， 即係大家唔會話擔心嗰啲咁。咁而家我哋可能大家會問啦，咁即係幾多錢啊啲咁啊？咁點解到而家我哋宣布唔到咧？原因咧就係、是首先咧，我哋唔係去搞一個旅行團，我哋唔係旅行團 ，OK？ 咁我哋只係咧。会系一齐同行，咁我而家要做紧个工作咧，就系联络紧当地要揾埋车。今次我哋呢个人数咧，大概我估计系大概十六个人。 系啦，一架 coaster 可以坐得晒啦，其实都要摆到行李。 系啦，因为我哋预埋行李，咁我就要联络紧当地嘅旅游车。咁因为咧，日本而家咧就新法例，如果我哋嗰个行程每一日嘅时间系超过一定嘅钟数咧，我哋咧系要需要聘用两个司机。 两个司机，其实佢哋不嬲都系咁。 法例嚟噶， 不嬲都系咁。吓， 即系而家越嚟越严啊！因为我同阿 Freddy 倾嘅时候，佢话因为出过唔同嘅事故，咁所以咧而家就规定咧如果个时间长咧，我需要两个。所以點解我冇人係覆到大家的費用？至於你話飛機票咁啦，咁其實咧我哋係歡迎大家自己去買嘅。我哋淨話俾你聽幾點幾時 邊一班機， 邊一班機去到大阪機場轉機去。即 係轉車， 轉車 關西機場再坐車落去。 咁所以咧，你話我要搭頭等，歡迎 ，OK， 冇問題嘅，你可以自己去買你自己嘅飛機票。咁我哋唔會去去話大家一齊集體要去一齊捆綁式要買咁唔需要啦。咁但如果你話我搞唔掂啊，可唔可以一齊買啊？都可以。咁但係依個所有嘅詳情咧，我哋就會喺聯絡曬所有嘅 detail 之後咧，就會同大家講啦。咁我其實好粗略咧去 check 咗Hong Kong Express 嘅Hong Kong Express 咧，佢而家有個 promotion。咁來回咧，如果係4月9號出發，4月13號翻嚟去大阪， 關西機場 係啦，關西機場咧，咁如果我哋係搭11點幾出發嗰班機咧，就大概係800蚊單程，800蚊回程咧。如果我哋係搭夜晚黑，即係總機去晚機返啦，夜晚黑11點鐘到香港嗰班咧，大概咧就係1300蚊，如果我冇記錯。咁即係話來回 兩千松啲啫喎， 冇錯兩千松啲，因為就仲要俾行李費，因為嗰個係廉航啦呢個。 嗱，可唔可以 check 埋其他啦？嚇，國泰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我係啦，嗱咁啊，當然頭先我講嗰個 搞一個咁啊，你幾多嘢做喎？ 好多嘢做，因為其實我後面 check 咗好多好多嘢都。 因為我哋淨係揾寺廟 有啲又唔夠咁多人嘅。 唔係，其實唔係咁簡單。大家咧可能以為好簡單啫嘛 ，book 幾個房，才不是，因為咧寺廟唔係咁計嘅。 唔係咁大。 佢入邊咧好得意嘅，嗱咁都要講埋啦，等大家有個心理準備。依啲寺院入邊咧，佢哋咧個房間咧，其實都有分嘅。咁分乜嘢咧？就係、是、究竟你係瞓專長房，抑或瞓一個叫做 partition 中文係咩？ 日式嘅嗰啲嘅平 間房。 間房。 即係嗰啲叫咩？ 和式 嘅間房。 即係趟門嗰啲咁。咧就隔離，如果扯鼻鼾咧，你就都全行都聽到嘅。 係啦，係啦，咁啦嗱，咁咧點解會咁樣 check 咧？就係、是原來瞓專長房同瞓和式趟嗰啲房咧，個價錢係有唔同嘅，因為咧專長就聽唔到隔離腳腳聲，如果和式嗰啲就聽到隔離。即係係啦，咁即係例如依啲咁樣嘅同行人咧，就怕咗佢啦。 呢個就考驗大家友情。 咁同埋仲有咧，就嗱寺院咧就唔係間間都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一行咧16人咧，咁你又要最少有8個房。咁有啲朋友咧就會話：我唔可以同人哋一個房啊，我唔可以同一個房啊。又話啲亦都會話：我4個人可唔可以住一個房啊？即係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中間咧有好多依啲咁嘅 detail 咧要去 check 啊啲咁樣啦。咁啊去到食物啦，我哋嘅飛機嘅時間啦，出發啦，究竟要帶備什麼？ 真係做好多嘢。 咁啦，咁但係都我覺得好開心嘅，即係我哋上一次都好開心啊。當然你而家其實你可能就背後詛咒我啦。咁因為其實之前咧，我哋就成日都叫阿導演做一樣做一樣做一樣，咁我哋有好多咁。但係因為我哋上一次人少，上次我哋得4個人，咁就容易照顧好多。咁但係因為今次咧10幾個人咧，咁我哋就即係好多地方。 我哋今次係分開兩次嘅，其實 係 高野山。 之後 做 仲有一 次，嗰次就係、是、大家知4月就係日本上映嘅季節啦。咁、然後到11月就係紅葉嘅季節。咁、我哋紅葉嘅季節咧就會去四國。就真係由高松出發。咁就去德島縣，即係我哋紀錄片大家見到嗰啲地方啦。 咁嗱， 咁嗰個就係另外一個 trip 嚟嘅。 未講完啦，頭先咧就講嗰、那個房間嘅安排啦。咁、大家就會問，咁大概即係幾多錢啊 ？total 加埋 ，OK？ 房間咧，你預計咧唔會多過嗱兩個人嚇，包兩餐一個房間一晚，兩人一房。 逐個人計㗎係嘛？ 佢逐個人計，冇錯啦。平均一個人咧係唔會超過1000蚊，兩餐加一房。一晚一個人，一個人啊，咁大概1000蚊，你預計佢1000蚊啦。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就仲 住4晚啦，我哋係5日4夜。 係5日4夜，咁我哋就仲傾緊嘅，即係如果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 可能其中一晚會去住就離開高野山嘅，所以 就咁我哋就要即係我而家就仲要去揾緊啦。咁所以如果嗱你咁計啦，我想俾一個 ballpark figure 大家啦，咁大家都會問咁究竟幾多錢啊？你咁啦，嗱如果你話機票幾錢啊？2000啊？ 2000送啲， 2000我當2500蚊 ，OK， 2500蚊我當你4000蚊酒店啦，即係6500啦 ，and then 我哋要食中間嘅午餐啦， 交通啦， 平均晏晝我諗100蚊到係咪？好似 夠嘅， 夠啦，一定夠啦， 上下啦， 嗰邊係咁上下。 好啦，咁即係我當你500蚊啦 ，and then 頭先係幾多錢啊？ 車啦，仲有 好似即係總之加埋曬啦，我估算咧大概都。是闊綽的了，應該10000蚊。 10000蚊啊！ 10000蚊之內， 唔會超過10000蚊。 係10000蚊之內。 咁你如果係一個咁嘅 trip 咧，就我覺得係 reasonable 嘅。係啊，因為日本你知道大家住宿都係貴嘅，其實。 日本住宿係貴 嘅。同埋你一撲二食咧，其實就算你住和式旅館咧，都好貴嘅。所以佢寺廟其實已經比和式旅館係平。 咁大家就會問：喂，會唔會唔夠嘢食㗎？唔飽㗎？什麼什麼？佢嗱喺寺廟入邊咧，係一定唔會唔飽嘅，因為咧佢會係無任裝飯嘅。 嗰啲叫精進料理，食齋嘅其實。 咁咪佢有肉有肉㗎， 有肉嘅都係 有魚㗎，有㗎。 咁但係都係日本嘅 好靚㗎嗰啲 齋菜嚟嘅，其實 嗰啲好 好企理係嘛？ 嗱咁就個前提咧就係嗱，如果你參加，你可以話我參加一橛得唔得咧？咁你去咗高野山嗰橛咧，如果再真係去四國嗰橛咧，我哋係會優先俾去咗高野山嗰啲人咧再參加嘅。當然你話我真係可能一年只係放得一次假，咁我可能只可以去到高野山嗰橛。咁其實都值得去嘅，因為熊野古道咧。是日本成為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係而家已經係嘅啦。其實即係另外一條叫做朝聖之路啊，同西班牙天主教朝聖之路咧係相提並論嘅。其實就係紅野古道同埋呢個88片路嘛。咁其實我哋係一年裏邊去曬兩個日本，即係喺文化歷史裏邊最神聖嘅地方。 即係我自己上次四國嗰個體驗咧，就係咧，即係雖然我即係不嬲咁忙要拍嘢啊，但係都有時間自己諗下。即係如果我能夠喺度，即係可以去到嗰啲寺廟嗰度咧，即係如果我唔係拍嘢，我係坐低落嚟啊，咁嘅就係 飲杯茶。 咁我本身就唔係一個即係呢個參拜寺廟嘅人咁樣，但係我都會覺得喺嗰度停留喺嗰度，感受一下嗰啲氣氛，同埋咧係好有令喺個過程裏邊咧，好似我哋訪問過一位台灣嘅嗰個行者咁樣咧，咁就係你思考你人生上面嘅嘢咧，其實係嗰種環境啊同埋氣氛咧係即係好合適嘅， 好正能量啊嘛。咁所以即係 我古道都係嘅。 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咁依一啲旅行，我哋咩人可以參加咧？咩年齡可以參加咧？首先嗱，就拜託啦，係城寨人，因為我哋真係冇辦法，我哋又認識，又大家唔認識嗰啲咁。咁如果係城寨人咧，咁樣我哋就會 淨 係 俾城寨人參加， 會 offer 俾城寨人嚟參加啦。 依家你哋嘅 app 有冇得？而家仲未有可以喺嗰度登記做城寨人咯，係咪？ 未搞掂嗰個 payment 啊嘛。 係啊，其實係個 payment， 其實咧就已經後邊做好噶啦，嗰啲咁，即係淨係個 payment 嗰度， 即係遲啲可以喺個 app 嗰度參加， 可以報名，冇錯冇錯，做緊，因為阿 Joseph 已經係日以繼夜，日以繼夜咁啊應酬緊我哋啦。咁咧，所以就大家等一等，但係嗰個報名咧，即係你一樣可以send 去邊度咧，就係又係啦 ，kowloonsingjai@gmail.com。OK， 咁我哋就會喺個 Facebook 度出個 post。咁我唔知道幾多歲啦，咁因為我諗 一定體力嘅 年齡唔係話真係好大問題嘅，但係反而咧 有一定體力嘅要求嘅 係一個要求咧，就係大家咧盡量簡便你個行裝，就 因為我哋會唔係住死一個地方， 因為咧我哋咧就啲行李咧係會上車， 同埋唔可以架車塞唔曬咁多。 導演好清楚㗎啦，其實 塞唔到咁多夾㗎， 塞唔到咁多夾，同埋仲有就係、其實嗰個小巴咧就應該可以坐22個人。22個人，咁我哋點解我哋而家要預留一啲位咧？其實就係預留嗰個位置，我哋擺行李嘅。同埋咧，我哋唔想將佢，譬如一行3個人咧，就逼到大家要沙甸魚咁樣。始終咧個路途咧，可能行車嘅時候都會有2-3個鐘。咁你諗下，如果你同隔離嗰個人逼到咁嘅樣，點可能咧？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啦。咁行裝就盡量輕便啦，即係我哋又唔使時裝表演，我哋又唔使即 係。其實最好就係背囊嘅，其實。 或者一啲輕便嘅有碌嘅夾仔咯， 夾仔啊咁就唔好太過大夾啊嗰啲。 咁但係咧，即 係你入到去寺院都麻煩嘅。 個詳情咧係啊，即係因為我哋要行樓梯嘅 ，by the way 啊，即係好多時我哋可能 同埋碌過個庭院先入到去間房咧，都幾金㗎其實。你拎住嗰嚿嘢唔碌得嘅，因為嗰啲庭院裏邊嗰啲。好多石仔嚟噶嘛， 同埋仲有咧，就大家唔好當係有酒店嘅 bellboy 幫我哋攞行李啦，嗰個全程都係自己，冇人幫我哋拎嘅。 個真人都唔會睬你嘅。 咁個喺如果我哋報完名啦，所有嘅 detail 咧，我哋會喺出發之前咧，其實我哋係會有依個聚會，咁就 有茶會啊。 係啦，有茶會，咁個茶會咧就係大家要即係見曬面，大家都認真地了解咗。咁我哋先至會出發嘅。 即係你如果參加第二個 part， 即係高野山呢一段，你一定先第一個 part 你一定要參加嘅。 係上曬堂， 上堂㗎， 但全部上堂。 但係 即係你唔好抱住去參加旅行社嘅心態，我就唔鼓勵你嚟消費，因為我哋唔係旅行社嘅，我哋唔係做嗰樣嘢。 咁如果啲聽眾話我淨係我對佛學有興趣，我想。 淨係上堂得， 可以噶，即係因為其實因為咁講，上咗堂唔去旅行係可以，但係去旅行唔上堂就唔可以。 係係啦，即係如果係參加第四個 part， 即係呢個騙路嘅話咧，就要優先俾參加咗第 一 part 嗰啲 人。第一個 part 係啦， 第二個 part 係咪啊？ 第一 part 第二 part 第一 part 嘅 係啦。咁如果做立經像嗰 part 咧，都係。俾嗰啲，因為 獨立，即係你淨係想，我淨係想做， 淨係做跟像唔得，因為嗰個 workshop 嘅人數係好有限嘅， 係， 因為人多， 所以都係俾優先， 即係等於你教航拍一樣啫嘛，你唔可能成個 class 係50-60人嘅，其實做唔到嘅根本，因為我哋預備物料啊，嗰啲嘅工具啊，嗰啲咁嘅， 同埋仲要係其實係叫個別指導， 個別指導嘅，因為你做唔到出嚟㗎， 你開科點做咧？ 即係明白啦，嗱，即係如果你想參加騙路第四個 part 嘅話，你一定要去參加 1、2、3、4，係啦， 係啦。 嗱，除非係咩咧？除非就係可能有一個人去到第二 part 已經頂唔住啦，跟住佢話3、4我唔制啦，咁我哋空翻出嚟嗰啲位咧， 就俾 先至可以冇參加過1、2嗰啲人咧，先可以 join 3、4咯。 咁但係如果佢咁樣嘅話，如果冇參加1、2嗰啲，佢前面缺失咗好多嘢 嘅 喎。 其實我唔鼓勵嘅，其實我鼓勵係參加曬嘅，其實係一個一年嘅 program 嚟嘅嘛，講明係每一季做一啲嘢嘅嘛。 同埋仲有就係一個 sharing 嚟嘅，即係如果唔係咧，其實你同大家 冇意思嘅。你去參加，你不如去再李純恩啊、蔡瀾啊嗰啲啦。因為嗰啲就係真係帶你去飲飲食食啊、杜如風啊嗰啲，我哋就唔係做緊嗰啲嘢。 咁參加呢一個四個騙路呢個 workshop 嘅咧。 就建議你咧參加埋我嗰、那個 航拍課程， 跟住咧去到就係呢個攝片度嘅時候，可以自己拍翻片啦。 冇錯， 咁然後咧就可以成為呢個攝影攝製隊嘅一員啦。係 啊， 咁參加航拍課程就建議你參加埋呢個香港人香港市啦。 哇！點解全部都係又係一抽過？ 咁咪參加埋呢個二月十一號嘅呢個寫揮春嘅活動。 係啦，咁咧就係啦，我哋順手講埋啦，就好感謝陳仁啟老師啦。陳仁啟咧就係我哋一八四二嘅主持人啦。咁佢就自己係一個寫書法嘅人嚟嘅。係 啊。 咁佢參加比賽嘅，即係佢。是 有 上堂的， 五月有個展覽。 咁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電話嘅。其實而家咧已經係報名夠噶啦，即係 夠 咗人啦。但係咧，即係大家有問過一樣嘢，就係其實會唔會係要幾多班幾多級我先可以？ 唔使，你完全唔識都冇所謂。我哋有啲春聯春節嘅貼喺度，大家跟住嗰啲貼 啦，買好曬。 跟住嗰啲貼寫嘅，其實係唔係話亂咁寫嘅？其實 唔係啊，陳啟非常之好，因為其實嗰啲毛筆咧，佢都即係好有心，佢自己訂好曬 嘅。墨汁都有分嘅，即係有啲係濃啲，即係符合寫福字嘅 結啲 嚇。係啦，結啲嘅嚇。咁咧就一啲染紅嘅宣紙、托金嘅宣紙，我哋都有噶啦。其實比喺出邊街邊。嗰啲民建聯嗰啲係靚好多嘅，其實。 咁所以咧嚟上堂咧， 唔好攞啊！真 係嚟上堂嘅朋友咧，佢哋已經唔需要話 乜都唔使，帶個人嚟得㗎啦， 帶個心啊，係啦。咁就嚟呢度去試下自己寫毛筆字，咁亦都可以自己寫完之後拎翻屋企啦。啲咁 係啦，咁咧就寫乜嘢，我哋就冇限制嘅，其實係啦， 粗口。 唔係有一年咧，某大名牌搞呢個網上 有冇文化嘅你 網上 好多粗口字係有得寫嘅，真係有字㗎嘛？ 網上揮春比賽，你知唔知最多人寫咩？有個名牌嘅，結果搞到佢個網站即刻接咗，就係天滅中共。 大劑 係啊！你知道而家呢個高鐵號命名都大鑊㗎，其實 係啊係啊，全部話咩呢個僭建號啊、 僭建號啊、九號啊、七號啊，都係嗰啲字嚟 嘅。DQ 號啊 ，DQ 號啊，呢個咩啊香港冇前途號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嚟嘅，咁啊，我哋寫書法就冇限制嘅，其實。 好嗱，雖然咧已經係超曬時啦，因為operator 咧就已經不斷。 仲有一樣，仲有一樣。記住嗱，呢個就我哋城寨人嘅特別嘅優惠嚟嘅，其實都係。係係。就係下個禮拜二月四號咧，就星期日五點鐘咧，我就會同阿蕭生咧，佢咧就講一個 talk 叫做《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咁大家睇廣告都知啦，佢就最近咧就係寫 咗 一本 書， 好厚嘅書，就係關於朱元璋。 係。 咁我哋就。即係傾開咧，就覺得朱元璋同阿習近平係好相似嘅，其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我問阿人民超市嗰邊咧，就攞咗20个位，俾我哋嘅城寨嘅聽眾啦。呢個非會員都可以參加嘅。 咁亦都要跟進翻啦。就之前咧就有講過話幫。即係可唔可以自己自己豉油自己做？咁我哋就訂做豉油嗰啲咁咧。其實我冇忘記過，係繼續跟進緊嘅，係會做啦。OK， 即係我哋會呢一樣嘢會但係入邊其實都好多細節要處理。 但我哋可以搞一個叫做命名活動嘅。同高鐵一樣，即係究竟呢個城寨豉油改名活動啊，大家都可以建議一下，其實可以改個咩名？ 咁因為咧， 因為我哋設計個商標 個豉油咧，我哋就去攞有機黃豆去做啦。咁個成個過程咧，最快最快都要個半月嘅。咁所以咁後邊 做就訂得唔得？訂你哋做嗰啲 可以可以去訂可以訂，即係但係咧就即係唔係咁簡單嘅。 你唔使嚟做㗎， 唔係梗唔係我哋做啦。 你賣個 product 㗎啫。 我哋就淨係其實我哋就去訂有機黃豆，然之後點樣生曬喺香港醬園做嘅。咁但係因為佢基本我都要做2000支，咁其實咧我而家後邊咧我仲要送個 source 嗰啲咩咧 source 玻璃樽啦，我完全係唔知道，我第一次先。即係聽到啦，原來玻璃樽啦，貼嗰個 label 啦，嗰個玻璃樽嘅 cap 啦，即係嗰個蓋啦，個豉油蓋啦，嗰個樽嘅重量係咪符合啦？各樣，仲有咧就係可唔可以落個紙箱嘅時候，嗰個 packing 可唔可以 fit 到嗰種 啦 ？OK， 即係你冇想問啲 odd size 整個三角樽出嚟，咁點搞啊？你咁啦，咁即係其實原來好多學問啦，咁我哋就處理緊啦。咁除此之外，最後一樣嘢咧，我同大家分享咧就個 detail 咧，我會即係 to be 嗱，記住啊，冇味精嘅豉油咧係鹹味嘅， 係啦，佢即係另外一個活動咧，我哋就處理緊嘅，就係想去有一個城寨人嘅電影分享會，咁我唔記得咗出嘢叫咩名字，係就係黃子華，黃子華嘅嘅電影就係。唔記得咗咩 咩特務 咩特務，唔記得咗咩特務啦。 講一個英國特務流落咗喺香港嘅故事嚟嘅。 係咁咧就一套電影啦。咁我哋而家就暫定 我哋要睇下到時我哋有幾多人有興趣咧，咁我就去訂一個戲院，訂呢個戲院之後就大家一齊睇嗰啲咁啦。就如果你話如果多人嘅，咁我哋咪訂一個70人以上嘅戲院啦。如果少嘅，咪去訂一個迷你戲院啦。啲咁，咁就要到時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啦。咁但係睇呢一個電影咧，我哋又有一個即係最基本嘅要求嘅，就係請大家 參加佛學班。 不是，請大家去 download 個 apps， 因為如果你唔 download apps 咧，我哋真係要去嗰度報名。 唔知點報名？ 係啦，我唔知點報名啊，因為咧即係都其實都幾慘嘅，因為每一次咧我係負責聽電話啦、覆 email 啦。係， 我哋而家個 apps 做曬所有 download 嘅。過一萬， 萬幾啊， 萬幾 啊，萬幾人， 咁啊朝向十萬就邁進咗一步噶咯。 因為其實始終 我哋有嘢賣就好快去到十萬。 因為那個 apps 本身咧，好多人好多朋友就話，其實我出邊睇嗰啲片都得啦，點解一定要喺入邊？ 睇唔到㗎啲片。 唔係for now 新嘅片睇唔到，舊嘅片睇到嘅，即係我已經 open 咗個 source 出去㗎啦。 即 係 過咗一日之後就可以 過咗就 OK 㗎啦。OK， 咁但係個 point 我並唔係要喺嗰個 apps 度做啲乜嘢，而係我要集中啊。因為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咧，我而家係一個幾痛苦嘅過程啊。你知唔知係點咧？我係每一日咧收唔知幾多個 PM，我每日咧係喺唔同嘅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啲人咧一陣間就喺三不管留言，一陣間係撈鬆，一陣間係城寨，係我哋有十幾個唔同嘅節目咧，我每一日咧就要入去嗰度，每一個鐘頭都入去 check， 回答佢哋， 去 check 佢哋有啲咩留言。 你應該因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天才通常都肩負責任多啲嘅。 天才是要發揮佢嘅天才喺某一部分，而唔係做一啲 嘢嗰度。 冇錯，冇錯，即係我繼續做我嘅史筆寶。OK， 咁、okay, 到時阿導演都可以咧去跟隨我。 嗯 ，OK。嗱，咁大家記住啦，留意住啦，我哋嗱，如果係2月4號嗰個活動嘅話咧，咁我哋一陣間咧會出個 post 啦。 嗯。 咁咧就大家喺個 post 下邊，因為咧呢、這個就係我要將大家嘅名咧就。跟人民超市那邊講留 報名啊，係啊， 地點其實上次有嚟過噶啦，上次我去講嗰陣時候，就係喺呢個荔枝角 D2 嗰度嘅。 咩題目啊？ 今次係講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就是、第一次我同阿蕭若元咧就講歷史人物嘅。咁就20位嘅啫，就俾城寨嘅聽眾。你唔係會員都可以參加嘅。咁就好快滿嘅，其實通常都一出就。 咁我就繼續會去即係處理後面啦，即係我哋嘅 trip 啦，我哋嘅電影啦，有啲乜嘢嘅優惠啦，咁然之後就報名班啦。咁啊， 有拍攝課程啦，係 拍攝課程啦。咁仲有就會跟住喺個網上面都會出㗎啦，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 但 係 呢個課程會唔會早於我哋出法律高野山㗎？應該會啊。 早 會三月啊嘛， 即係可以參加完之後再去高野山拍都得嘅喎。 係啊，當然啦，當然啦，呢、這個就係咁啦。咁就所以有而家有會有幾個班咧，會即係陸續咁 roll out 啦，就會有呢個拍攝班啦， 裝咗個 app 啦喺裡面， 裝個 app 啦，即係拜託大家裝個 app 啦。咁同埋仲有最新嘅 version 咧，最新嘅 version 今日最新出咗啦 ，update 咗。哎，你話你又咁清楚，咁知道 update 嘅 嘛？係 啦，咁叻嘅 OK， 係啦。咁大家都會成日都會問啦，點解成日都要 update 究竟搞咩咁咧？原因就因為咧，其實我哋不斷咧係 tackle 緊嗰啲 bugs 嘅。咁如果有啲 bugs 喺度咧，我哋就會去即係改正過來，改正過之後咧，我哋就會 update 個最新嘅 version。咁所以咧就即係。請大家咧，即係留意一下，如果有新嘅 version 嘅時候咧，就記住去 update 啦。 啊， 好啦，今集我諗就都 好長啊 ，over 曬啊 ，over 曬啦。最主要就因為有天才介紹咧天才嘅作品，咁咧就跟住落嚟先至係蔡導演嘅作品嚟嘅。咁咧就 同埋天才嘅作品， 又係啦， 有鏡頭嘅， 即係加埋就叫做導演叫做多多天才蔡錦元噶嘛。咁咧就我哋嘅同行二人嘅最後一集啦。咁咧就今集去到呢個高潮，咁希望大家可以咧欣賞一下呢個真係好靚嘅日式嘅庭園，即係相當之即係嗰個感覺好好嘅，其實喺個倫林公園嘅茶室裏邊。咁喺我哋今日嘅節目去到呢度，然後跟住就到呢個紀錄片嘅播放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多謝阿蔡錦元上嚟。同我哋喺度胡混咗咁耐， 才不是 同阿天才胡混咗咁耐。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